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music课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ello， 各位好，声音来自建外大街甲十四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新年过后的建国门外大街再次的车水马龙起来了。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呢，这里有太多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大家都怀着不同的心事，却为了共同的理想来到这里。然后呢，我们都一起把这个城市变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哈。现在肯定有很多人为了避开晚高峰的车流，所以选择在9点这个时间点回家。如果你在车里听到了我的声音的话呢，我要祝你一路畅通，平安到家。如果你是还没有开学的学生朋友们，我只能说你不要留言给我说你还在假期过程当中，你别来气我了好吗？好了，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听好歌。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要跟你来推荐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双人 DJ 组合 Jetfire， 先来听这首 Follow Me， 听完聊。 So come with me, I can show you the way. Follow me, follow me, and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Follow me, follow me, we don't have to be alone. We're mixed up in this functional, but we are something beautiful. So follow me, and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But it's keeping us safe. And maybe we're just loving the pain. I know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and I've been just as lost as you. So come with me, I can show you the way. Follow me, follow me, and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Follow me, follow me, we don't have to be alone. We're mixed up in dysfunctional, but we are something beautiful. 2014年到2017年 ，Jetfire 只用了3年的时间，他们就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名字，一跃成为了 Tomorrowland 演出嘉宾。他们的曲子当中是因为混入了非常独特的中东曲风，再加上一些摇滚的曲风，使得他们从众多登台的 DJ 当中脱颖而出，被人们记住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在打碟的现场，然后配合的使用电吉他。那这种表现形式在 EDM 音乐的现场是非常罕见的。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发行了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叫做 Follow Me， 一改之前的 EDM 的风格，这一次呢他们玩起了 Future Bass。 我只能说真的是一个会玩的 DJ 组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伦敦的一个新晋的流行歌手，他叫做 Loop， 这首歌叫做 Give and Tak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Same old, same old, another takeaway on the sofa, scrolling through our phones. Same old, same old, waking at your parents just trying to save up some dough. Hell no, hell no, will we ever go for dinner at a fancy restaurant? Cause God forbid that you would ever take the time to plan something, you can't take a hint. No asking for much, but if you want this love, you gotta give some variation. Baby, just use your imagination.To catch a show, same old, same old. You don't like my place, so I stay at yours 3 in a row. Hell no, hell no. Would I ever come back to flowers waiting for me at home? Cause God forbid that you would ever put me first on your list. Yeah, I'm just being honest. No asking for much, but if you want this love, you gotta give some variation. Baby, just use your imagination.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一个是联系我，一个是联系我们的频率。另外呢，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以上三个平台你在任何一个平台留言，我都会看到你们的信息哈。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一位英国的歌手，英国的歌手总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优秀，然后对音乐呢有特别独特的想法。Loop 在去年发行了自己的首张 EP 叫做 Call Me Loop 之后大获成功，不仅在音乐平台 Spotify 上收获了超过200万的收听量，接连被 BBC One Extra 和 BBC Radio One 主流平台不断的支持。如果你喜欢 Tropic 曲风的音乐，快点把这首歌收藏起来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Rita Ora， 歌曲叫做 Anywhere， Check it out。 Time flies by when the night is young. Daylight shines on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Location. Bloodshot eyes looking for the sun. Paradise to live in and we call it a vacation. Vacation. that hunger. I've got so many secrets to show. When I saw you on that stage, I shivered with the look you gave. Don't you hear that rhythm? Can you show me how we can escape? I was biting my tongue, I was trying to hide. Be redefined. Shine from Years and Years， 英国电子三人组合小年年，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发布了自己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Chameleon。 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曾经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第二名的好成绩。组合的主唱 Oli 介绍说，这首歌用光 Light 来比喻恋爱当中那些难以抵挡却又无法捉摸的情绪。 Years and Years 在2015年的1月拿到了 BBC Sound of 2015年度之声的冠军。当然呢，今天我还要给你推荐另外一首来自于他们的歌曲，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在节目当中就不放了。歌曲叫做 Both Sides Now。 如果你没有安全感，很爱音乐，非常怕黑，却又习惯晚睡的话呢，这首歌应该是非常适合夜间来听的。接下来我要给你推荐的一位是来自瑞典的创作女歌手，叫做 Celia， 以及她的最新单曲叫做 Myself and I。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Miss me, stress me out when I'm busy. Can you just get it? Don't want let's be cool and go easy. Though your touch makes me dizzy. 来自 Celia Myself and I， 有人把它叫做 Celia， 有人把它叫做 Celia， 我觉得都 OK 啊，都是只不过是发音不同而已。Celia 成为歌手之后呢，他就说需要学习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无论是吉他演唱还是媒体社交，他都需要深入的去学习，去了解，去感受当中那些你必须要掌握的部分。经过包装的 Celia 最终赢得了音乐公司的签约，正式和经纪人一同踏上他的音乐之路。当然呢，认识这位经纪人和踏上音乐之路也是充满了非常多的巧合。故事要从 Celia 13岁那年的夏天说起。他们一家人去一个叫做 Cotland 的岛屿上面度假，然后租住了一个度假屋。恰巧呢，这个度假屋的房东是一位音乐经纪人。当他的父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坚持要让这位音乐经纪人来看一看 Celia 的唱歌视频。没想到经纪人看过之后，就决定和他共同合作，来组成一个团队。由此 Celia 的音乐生涯也算是正式开启了。今天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 On My Own，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It's a love.

失去理由。一开始就明白结果，可是我不晓得，爱你就让你走，给你最后一首。 丢掉我的名字，丢掉我的过往，丢掉我的客观，丢掉我的尊严，同样也丢掉所有的眼光，丢掉所有的规则，就好像不在乎你是谁一样。生活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伪命题，但是却无比的真实。我们都一往无前的勇敢，曾经横冲直撞的傻气，或许我们爱别人的同时也爱自己，还有爱着我们爱人的能力。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人，也可能不是，但是生活它默默不语，从你的全世界经过，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意象。普希金曾经对爱有这样的执念，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金文岐，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也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同样你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彭佳慧贪婪。 总是太漆黑，我的心已碎，又有谁关心我伤悲？掌声仿佛是亲人的泪，背叛我还要我安慰？如果宽恕是爱情的罪，活该我痛彻心扉。爱上总是太艳美，我是个傀儡，没有心却偏要感觉，每回唱歌都掏尽心扉，爱过最怕还会后悔，为何寂寞它没有边界，让你让我为爱沉醉。心却偏要跟 出道就拿到金曲奖的最佳新人的彭佳慧，经历了20年的漫长等待，终于一举拿下了最佳女歌手。在追梦的道路上，她曾经经历了长达7年的碰壁期，甚至选择了重新回到 pub 里面去演唱，找回真正的自己。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看穿》，以返璞归真的自然风格呈现。在那个混沌的年代里面，最具穿透力的女生一定是彭佳慧了。这首歌收录在彭佳慧1998年1月发行的专辑当中。98年，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才刚刚买了人生的第一台随身听，然后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音乐启蒙吧。从录音带到 CD， 再到如今的 iPod， 后来的 iPad， 从绿皮火车到高铁，才发现一晃时间就20年过去了。时间真快啊，时间教会我们的一点，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就是每个人能付出的爱都是有限的，无论对朋友还是爱人，所以你要珍惜。

2009年参演电视剧《终极三国》，2012年与汪东城、许明杰一起出演了《终极一班二》，饰演雷霆这个角色。2013年呢，又和黄伟晋一起参演《终极一班三》，相信这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吧。2014年的12月，曾沛慈推出了他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我是曾沛慈》I'm Pat。他个人在音乐道路上也是非常的努力，听说凉的水、饮料这些对嗓子不好的东西他都是坚决不碰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叫做《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良药，它总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我们真的要过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怀念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以及我们学会释怀一段有着遗憾的情绪。你会发现，正是这些好的、坏的、对的、错的经历，构成了我们的岁月，构成了我们完整的人生。很多事情不必过于去在意结果了，但是要记得过程当中的美好。我觉得读书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过程，可能最终的结局是他考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你来到了另外一座城市，你们之间没有那么多的交集了，但是过程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存在。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叶炫清，叫做可惜。 旧长草地有我们的脚印，有爱过的痕迹，从来没想过爱到底缓慢光阴，足够我们一起吃完这段爱情，就不会有可惜。一夜之间 身边又抱住，这样祝福的话谁能